好，欢迎嚟到我他乡周报。今个礼拜咧就一大堆同版权有关嘅新闻。介绍我自己先，我系杰特。 每日， 小杰啊。 系啦，不过咧喺最新鲜滚热辣新闻就同版权冇拉更嘅，就系声优大奖第13届就终于公布咗结果啦。咁呢个奖咧就从来都系我又唔想话佢完全冇公信力。 太公奖。 几个几间大嘅事务所，跟住几间大动画公司，跟住喺阿谷边个声优咁样，即系，唉，依嘢唔识，即系讲人头啦。 即系年年都系，我哋都讲，其实佢个点话同上一年即系对应嗰个时段内声优嘅表现，其实 冇关 系，关系非常低。好多时都会系嗰个声优嘅作品表现如何就。车落去，如果已经系同个声优本人比较有关啊，都唔讲啱啱嗰啲咩背后想推边个谷边个嗰啲嘢啦， 或者 嗰啲边度大热就边度， 或者边个或者就系嗰年佢想捧边个声优，或者嗰度或者嗰度嗱，今年最优秀男优奖内田雄马，今年内田旧年内田雄马要边套啫 ？Blind Fish 上面阿修啫嘛，真系叫做大片，但系佢又唔系好卖，一来冇卖得，二来就系。系佢系应该佢啊系佢系完全系一班老嘅三四十岁，即系三四十岁嗰年代嘅读漫画迷先要谷呢套嘢啫嘛。呢一代都唔系话，跟住外田同埋我又唔好印象佢有边套特别话好爆红咯。佢配咗你话佢配之前佢话你话配 Grand Blue 里面佢配咗佢又唔系特别好，而且仲系前年添，即系有啲我好似有啲 唔太深刻印象啦， 唔深刻印象咯。 三年漫画冇，但系问题即系冇一套好似特别。 阿系咯，讲真，阿内田仔有啲啱啱你头嘅，佢攞奖系。 唔系你2018的话，咪龙王工作个 咁咯。 但系呢套嘢亦都唔系特别好啫。 其实唔差，但系优秀嘅地方好似 唔喺佢度， 唔喺佢度咯。即系套嘢好红。 啊，对面对面啊，写一定。 因为演你话要表现演技，我又唔系好觉系关唔系好觉系佢咯。 死啦！阿余丹妹叫咩名嘅？ 即系当然啦吓，仲有套其实好红，但系就点讲啊？嗰套咩最想被最想拥抱男人威胁了嗰套个成功娘啊！ 哇，咁仲唔觉咁即系依不过 OK 啦，依啲又 即系你话佢系咪唔红咧？唔系，应该算系红嘅。 但系未去到话 真系，我真系话唔系一件亮眼到觉得话要非俾佢不可，因为真系可以俾落去嘅太多，无论系红俾佢红嘅。佢所配嘅作品再红啲嘅，还是乜嘢，我都系觉得还是佢本身佢喺作品入边嘅演技啊嗰啲，我都唔系好 feel 到有啲乜嘢系，因为得一个奖嘅啫，点得一个位带俾咗佢，我唔系好 feel 到有边度咁咯。 嗱，至女方面咧，女主角方面咧，就系三平由武子，又好典型嘅，一个咧就俾咗应该攞奖好耐噶啦。 三平由早应该攞奖啊，顶佢。 佢个 level。早应该啦，跟住好啦，助演男优奖即系配角奖啦，嗱唔系俾古谷彻撞鬼，即系佢 话唔得嘅， 我话唔得嘅，唔系佢年都系噶啦，其最优通常助演男优奖先系嗰年最优秀声优啊嘛，今年就系嗰一世就最优秀声优，佢又应该优秀咗三年。 乜其实点讲啊？佢又的确系近年系多咗由主角位落咗去配角位， 系啊，尤其是佢配安室透咧超红啊嘛，喺 阿古谷 系啊， 我相信系安室透 嘅，安室透都符你中意嘅， 系因为呢一点而我系呢点我系从来冇质疑过，系唔会质疑 的。嗱，另一个助演男一将三德健太，咁佢又优秀好咗好耐嘅三德健太。佢又真系优秀男助演啦，因为佢 就真系由头到尾都系， 佢冇 好真系比较少见佢做主角。 即系咁好简单啫嘛，原田智章都会做主角啦，你几好？原田智章 柯柏文咯， 就系咯，一次一套，即系山田宏一会做主角嘅，我数埋一只手数晒啊，佢做主角嘅，但系山田宏一好嗱女助演女优奖就系勤泽优，又先啱啱地头， 时机点咯，我觉得系拗头嘅地方系呢个系配角 保卫女配角呢个系 个时机点问题咯，我真系唔会喺呢一年，佢啲 delay 都系几夸张吓，因为佢已经系讲紧系18年嘅嘢噶， 排紧队上嗰只， 佢范围已经系讲所谓系讲18年噶啦。 但陈泽优18年系点咧？我又好似唔好觉嘅喎，陈泽优之前我仲比较听到佢名多啲， 即系至于阿东山内央就唔使讲啦，佢系万能配角嚟嘅。 做主角都唔少嘅，其实不过就佢嘅出演率令佢攞到呢个位，我觉得，因为同埋演技都唔差， 好演技， 所以呢个冇乜质疑，我都需要质疑。 露营够啦，第一。 啦，即新人奖方面，天奇访评唔系好有， 唔好意思。 石井 Marker 最大印象就系佢同阿彭冠希离婚。 O K， 唔系 Zero Record。O K， 系啦，洛克福治最有佢最大嘅大话演就佢老大洛克博满棒球手。 O K， 即中村中唔系好有印象嘅。女星优方面，新人奖方面，石田武菜香系近排谷得几红嘅，谷得几尽就算系。男木角 Tomori 都有啲名嘅，林启而家林古志真系有啲拗头啦，边乜水咧？唔系好有印象。本传嚟咧就佢最近嗰套就四阿门，唔系四阿门黐线啦。Pretty Cure 佢其实演技一般嘅，我不算啦。跟住本道风又系算系几，即系讲 OK 嘅。 以上我全部都唔认识。 本道风都听过，起码叫做即系新推女角系咯。 本道风都算系多新 嘅啦。听过先。 跟住最佳主持奖阿 Besson 啊，周访慕顺一系差唔多呢个。佢唔攞佢攞可以追佢要攞几年都得噶啦。 佢系司仪长嚟嘅。 即系你上次见佢 C3 嚟嗰阵时，佢啲大气氛啊，嗰啲嘢都真系你会完全明白佢有几厉害。 佢 亲身望咗你 就知。简单就系佢要攞呢个奖系攞几年都得噶奖嚟嘅。佢喺声优界里面，佢做主持叻到问嗰只嚟噶。 我觉得系今年好似冇乜其他人仲系好特别眼光嗰把，咁咪俾佢咯。反正唔会有人反对。 阿 Besson 埋系任何年度攞奖都唔会有问题嘅奖嚟噶嘛。跟住嗰啲乜鬼元老嗰啲元老奖啊，咁已经大勋章嗰啲就瑞芳贤一、京田尚子。 O K 啊， 系啦，呢两个啊， 瑞芳贤一冇乜 呢啲都系排呢啲都系排队嘅啫，即系。一大铲人有资格，跟住就逐年做 你 份 嘅，佢嘅战绩够唔够？ 跟住好啦，跟住就系团体奖就 Party Epic， 唔使讲啦， 呢个唔使讲。 颁俾边个咩？ 唔系咁冇办法，你俾唔到某一个人啊嘛，咁啊成天俾晒啦。 有份演过呢两个角色嘅人。 跟住咧就系啲又系元老奖嚟嘅，富山敬奖就山口胜平，跟住高桥和之奖就金井美香，而红星优奖就 Tanaka， 跟住特别奖就系原子小宝贝。外国影画奖 就专治嘅俾 专治咯， 系咯。 外国影画奖就深川智之、吉飞田裕子、 阿妈教帝王， 系啦。游戏奖就东山奈央，跟住 Infinite 就系喺即系网，即系讲就系网络花生奖蓝田爱奶，即系佢喺 网 佢 做， 唔系佢 SMA， 佢喺社交媒体宣传做得最叻啊嘛。咁啊蓝田爱奶啦，咁啊系。跟住 MVS 奖神谷浩史，但系今次咧虽然都系谷票噶啦，但神谷浩史其实过去一年其实唔系应该我就佢连咗个冇着噶啦。 系啊， 只不过电视少见啲佢，只不过佢 点样讲咧？我觉得佢同阿 B 一样，阿周广播一样，都系黐线，即系点啊？即系搞咁样叻到黐线嗰啲人。 好叻噶，同埋佢系出咗咩就咩啊？佢似平川大夫，基本上咧，你揾佢接 job 咧，佢留咗俾佢嗰只嚟噶。佢未去到平川咁夸张，平川咧仲离谱就系配角乜嘢？ 秒女通杀 系啊，配角啊，路人虚杀嘅神谷就冇咁夸张，但系都系 算一角点样讲？即系你唔觉唔觉，但系即系背后演咗唔少角色嘅。 无所不在平川大夫啊嘛，呢个唔使讲噶啦。咁大致就系咁样啦。咁今次場係都係 OK 嘅，冇因為自從經歷過李的名字嗰次拆嘅大崩盤大鬧劇之外， 係啊， 咁其實都係算係正常嘅。咁 係啦，補充一點， 仲有講到聲優咧，就講埋啦。 金元壽子咧就卒於留學翻嚟啦。 等住佢啊！ 翻嚟啦， 真系衰啊！ 同埋有好似清水香莉生 我問㗎，我信你係咁問㗎。 啊，即係清水香莉平安產子。仲有一个好似一个唔系好红嘅声优就结咗婚，不过我唔出咩名，算啦。咁大致上声优嘅嘢就差唔多啦。好啦，跟住讲下啲 红事讲完啦。 系啦，跟住讲下啲骑呢嘢啦。 讲啲白事先啦。 有边个？ 本地先啦。 Coco 就因为 Coco 终于我唔系黑衫，唔系成真系咪？但系我第一个反应系，原来佢撑咗咁耐。 系啊，好犀利。嗱，你听先，你解释先。嗱，好简单嘅啫 ，XM 机条接 系啊， 佢对手发廊机条接。 哦，咁你都可以话，因为其他同即系近类型都唔系同类型噶啦，近类型嘅书都已经提早接咗，所以 唔系系一本系逆市奇葩嘅，系 一零年先開始浮上嚟，跟住到依家都仲繼續嘅、嗯，有一本 算係 係啦，應該嗰本應該係全港唯一一本噶啦。如果高豪接咗書之後， 係啦，係咁，但係真係其實佢都真係撐咗好耐噶啦。 唔係佢長命過印刷版嘅周刊啊， 係 㗎，即係佢已經佢我覺得佢咁 前前後差唔多先。三年啦，差唔多。 咁佢開書啊，冇咁耐。我記得佢 廿年到啦，因為 應我記得係九零年初，九唔係尾， 都未到添。 尾啊，去到尾噶啦。我記得 咁遲， 因為我記得我中學先睇本嘢嘅。 應該冇咁耐，應該 係喎，正文都冇咁早。 冇咁耐，因為我識嘅人係有親人係喺裏面曾經做編輯。所以佢所比較知道佢好耐。 我記得我第一期買嘅第四期，即係創刊之後嘅第四期。第四期嗰陣時我係中學生，咁我中學生一定係夠七後嘅事嚟。 OK 啦，咁真係撐咗20年，真係算係勁噶啦。即係以唔單止現在紙本，尤其是香港嘅紙本嗰個趨勢。即 我都話咯，你睇下其他紙本嗰啲，你早十年已經叫收皮啦。你依家 盡曬力噶啦。 係啊，你講下十年，我覺得即係點啊？即係有突添啊，有賺突添啊！ 據說就應該就因為正文仲喺度，所以就相關仲會有少少啲，即係漫畫連載肯定冇曬噶啦，但係仲會有翻啲尾留低咗喺 Facebook 嗰邊，又係 Facebook 啫。 咁冇噶啦，咁你剩余嘅資源就全部擺喺網上面算噶啦，做多就做係咯， 係啦。 咁 仲有另一個 正文都即係小説同埋咩同埋教育嗰邊噶啦，應該 算啦。 咁大家順便懷舊一波啦，下邊成因為都係真係細個嘅事嚟噶啦。 OK 好， 仲有一單就都係富文嚟嘅呢個其實咧公 Girl Game 公司接咧，我就好少攞出嚟講嘅，但係呢個咧就比較相對比較大，同埋 好似好隱蔽啊， 我好少見到有間好少見到有間公司接咧，大家唔係要麼就點講就真係啲冇人識嘅，就冇人乜水啦。但 係 個嗰啲即係我見握手稱慶嘅人，應該係多過遠識嘅人嘅，就係而且仲要係間嘢其實唔係真係非常掂。OK， 我講名先 ，Villori。 哦， 即使做 EF 啊，最出名應該係 EF 啦 ，Wing 啦，後面嗰扎大奶村嗰扎咧，我就是但啦，即係識嘅就識啦，因為好似都冇動畫化過啦。咁最多人識應該已經要數翻當年嘅 EF 噶啦。 EF 亦都只有 EF。 即係往後，因為其實都個往後個轉捩點就係佢後面就變咗做點講啊，專出啲大奶，即係唔係我中意提女波，但係佢呢個魚係真係出曬名，成套作品全部都係個魚，即 係咁有啲人後就自然有市場噶啦，自然會出噶啦。 即係去到後面啲人都因為呢套有個外號叫中意社，就唔關佢個作品本身。雖然 Milori 本身都幾中意噶，Milori 嘅意思係少數者咁解。 哦，唔係果實嗰個 Milori， 唔係果實，係解少數者咁解。 Milori， 咁知唔知德文定乜春嚟？係咪好中意咧 ？Milori 係 啊， okay。 即係咁，但係佢佢俾人叫中意社就一個作嘅個社長太過啲言行實在太中意了，太要中意病了。咁 OK 呢個唔緊要，咁後屘佢就因為銷售不振，即係咁佢就改咗方向，就再做啲拔作啊嗰啲嘢，就其實幾好賣嘅。以近年 唔係你預咗噶啦，最屘你常常搞唔掂一點， 我就係覺得其實唔係近年啲公司一個跟住一個跟住接嘅情況，佢好得意嘅，因為其實佢仲尚算好賣嘅，即係佢其實賺緊錢嘅，即係佢唔係話啲其他廠商蝕到趴家出到收皮嘅，佢係咩啦？佢係仲係算係仲有得錢賺下，仲係買得到嘅。以而家呢個市道嚟講，甚至係比較高嗰班嚟嘅。但係咧，就個社長話：喺可見未來，我哋都只能做呢啲咁嘅巨語作品，所以我唔做啦。即係佢點講啊？你可以話佢有勇氣到呢個程度，亦都可以話佢中意到呢個程度啦。因為佢原 咁佢起碼至少坦白先啦， 即係佢原本係諗住話要做啲巨乳嗰啲吸金作咧，就攞嚟補血先。即係因為佢之前到蘇比拉嚇，好好巧口嗰套就因為死得太勁，大家都係死得太金，所以就 要点讲，要去搵地方填数啊！即系呢啲成日听到噶啦，某啲作品叫好不叫座，然后填咗个大坑拉窿出嚟，你要搵作品填数。咁结果就系、是、但系一出就出咗咁多年，我真系等佢等咁，我等佢咁多年。 乜个故事咁少佳丽蚀嘅？ 由体量变到无奈，变到冇感，即系佢而家再出啲咩，佢要做嘢冇实感觉噶啦，即系唔系嗰个冇感觉。OK。但系佢 即系见惯咗，已经知系。 本来系期待佢哦，你出一两套补血补，你补完血你就唔该，你已经整翻正经出翻啲你原本要出嘅嘢啦。冇，跟住一路都系咁嘅情况。结果就系、是、因为其实佢又唔系真大赚特赚，呢个先系惨啊嘛。因为呢类咁嘅拔作真系叫。 喂，咁你预咗嘅，即系有赚系抽成，即系好彩。 盲拔，你点解以佢嘅盲拔咧？其实要好卖，其实唔系真系，因为佢技以佢点话剧本同表演技术力咧，其实系上乘嘅 girl game 嚟讲。 大钱都 girl game 啊！你 吓就唔算真系大赚啦，就系咁，即系唔系一煲原地满血，咁啊满得不断咁吊住，好似吊住条命咯。其实所谓嘅赚喺 girl game 界咧，吊得住条命已经叫几好赚噶啦。即系你明白个标准。 起码我派完出完人工之后，都我仲有钱剩 啊。咁佢就。佢就系一路都补唔够血去俾佢再放一次，咁佢就话、既然系咁，半生不死，不如掹管啦。而家就系 宣布我死， 跟住就我唔玩你，真系佢理由都真系 我唔做 H game 啦，都做 啊，真唔系佢系唔做嘅直情，因为佢再做 H game 佢都只能做炸制嘢。 咁我就 我少有少少叫做点话？你话安慰又唔算嘅，就係話翻聽啲同佢嘅人係啊冇錯，我係真係想做呢啲嘅，但係唔好意思，現實係做唔到啦，咁我咪算咯，咁咪唔做咯。即係與其繼續做埋啲冇靈魂嘅句語作，呢句我講嘅，呢句我嘅我 OK， 唔係都係咁講啦。即係佢咁樣硬做落去，咪都係嗰個套路去繼續走落去，即係表為咗賺錢而賺錢咯。 而因為呢檔嘢喺之前係好似之前我唔記得好耐都幾耐之前個美行嗰件事件，第一個跳出嚟就係锁外国 IP， 其实咧就 Alice 就锁外国 IP 就从来都锁嘅，但系啲人唔会屌佢，但系屌佢嘅啫。点解咧？第一，佢呢个时间带头最高调地，因为你外国 IP 连落去，佢唔系连唔到，佢系连咗个网页面上边同你讲，讲如何那样，点解乜乜乜七七。咁跟住最样衰嘅就系乜嘢？佢跟住就走去出英文版、中文版，即系再出外国版，你又锁外国，跟住你又要赚外国钱乜乜七七，啲人就好唔爽，所以我觉得。咁其实你喺个区间嚟嘅， 唔好做人唔好咁迷善，好即系咁讲，即系你彻底就彻底做落去，唔好做一半唔做一半。 因为佢仲其实佢哋嗰个写准真系好翘全嘅，仲话其实理论上咧，你喺外国买到我哋嘅作品咧，然后攞嚟玩咧，其实系犯法嘅，乜乜七七。总之讲埋啲嘢就点啊？得罪咗好多玩家，不包括我在内，有好多玩家。咁啊，結果 唔係，即係一句，即係你如果咁嘅情況，你扮海蓮好過啦，你冇喺度即係串啦。 我覺得好簡單啫，其實好簡單， 話規制點樣 V 巴拉咁樣 啊，因為好簡，你用 online game 嘅例子你係明噶啦，你 online game 你出如果會出代理版，咁日本嗰邊鎖 IP 係好正常嘅事嚟噶嘛。咁佢而家要出外國版，咪鎖。佢個官方 IP， 但問題佢用字錯咗嘛，就係 覺得時機不對，態度不對，用詞不對，咁啊方式都不對，因為你鎖官網係冇乜必要嘅，即係其實你官網嘅瀏覽同你銷售係冇關係噶嘛， 係啊， 總之就因為咁啊得罪咗好多人，所以大家握手輕輕咁啦 ，OK 啦，咁好， 我覺得幾可惜嘅， 咁啊講下一單其實之前講過嘅Capital 都唔得嗰单靠新聞以一個非常搞笑的方式結束。 老司機 消失。我覺得係你其實係理所當然嘅嘅。 不過衰好嘅嗱，佢重點就係、是、首先俾人踢爆咗就係、是、之前講過啦。 哦、你話踢爆嗰啲 咩羅利空啊嘛？ 唔係 Twitter 係講咧飛下咗單嘢。 哦，飛 下咗嘢。咁政府日本政府咁推出草案啊嘛，之前講過啦，就改咗話連 Capital 都唔得 ，Capital 都犯法。好啦。跟住， 即系发觉有咩问题咧？ 跟住，因为想要法例草案，而家要公众咨询噶嘛，俾人踢爆咗佢，反对意见冇事，避重就轻，然后吹，然后捉数，煲灌水，作大赞成意见， 即系宣传，即系假宣传。 跟住咧，冇几耐之后咧，就成个一 part 啊，直情新法例归版权法嗰一个部分啊，实 饮咗， 成件抽咗佢出嚟， 实饮咗， 唔系话净系改嗰段，即系唔系话净系改 Capital 嗰啲嘢，成嚿嘢抽咗佢。 即係嗰個 白話誤咗， 上載同下載均違法，總之嗰嗰一嚿嗰一段啦嚇， 完全冇咗， 完全白話誤咗佢。 係啦。 咁其實呢類例子咧就並不少見嘅，我即係雖然即係近期成日講二稿法咁啊，睇一睇啦。當年2014年提嗰陣二稿法修正嗰陣時就已經出現過咁嘅情況噶啦，就係、是、包括佢入面係明文規定，包括埋咗呢個虛擬作品，即係我哋講嘅二次元啦嚇。咁、啊、後屘係反對聲太大，最後16年為咗要通過，就要拎走咗包括二次元嘅呢一部分，因為呢部分爭議太大。即係呢個係我話咧，我科普一下啦，可能香港身在香港咁荒謬嘅地方，可能大家唔係好明。其實咧法案通過，為咗要通過修改甚至刪除部分條文，去令到佢過得到咧，先係一個正常世界、正常政府正常嘅狀態嚟嘅。咁呢度呢就其實結果呢就係如我所想嘅，但係佢中間嘅過程就比我想象中就戇鳩嗰啲，因為結果真係我真係一開始就有唔係馬後炮，我真係因為預咗佢實要改嘅，即係改撐就係改低個範圍，即係譬如話非商業性用途，即係你唔係商業嘅就唔管你，還是點樣，總之佢會收窄個範圍，令到一般人唔會因為咁而入法網，所謂法不責眾就係講呢樣嘢。 但係估唔到咁樣衰啊嘛， 係估唔到佢咁樣衰咁解啫。即係啱啱我法不責眾就係講緊條你唔會拿條例，所有人都會犯法。嗱、呢個就好好個例子。 咁冇意義嘅其實係， 因為你拿嗰條冇意義嘅例啫。咁即係好簡單，你有邊個會玩我當例就個手機，你玩手機 game 咩？唔會將你任何手機 game 嘅圖案貼上去你嘅 SNS 上面，不可能的事。就算你唔係曬卡， 你唔好話市民啦，你可能就算自己你 PR 做宣傳都會做呢個動作 㗎。實在即 係 呢， 即係大到連自己都會中槍嗰只 愚蠢到係，我真係好少好少可見一個版權嘅修正係改嚴嘅狀況之下，係會有出版權方嘅人出嚟反對。即係呢樣其實即係點講啊？老虎行出嚟話唔要咁多肉，你覺得幾咁恐怖？呢嚿肉係咪一定有毒啊？係咪先？即係個老虎獅子行出嚟，我唔食呢嚿肉。 不過我 呢嚿嘢唔係發臭嘅，就係、是、有毒㗎啦。就係、是、咁簡單。 不如本呢個嘢就，總之咧，依單嘢就以一個搞笑開始結束啦。 鬧劇係鬧 一場鬧劇啦。好啦，嗱，講下切塔先。 啊， 切塔就之前講過就話佢日本切塔修改咗佢嗰個表現法話，就話之前咧就話兒童對於兒童性方面嘅榨取嘅妄想同埋行為助長嘅圖就 NG 啦。咁就收偷偷地就修改咗，就變成咗兒童性方面榨取嘅想表，將佢想像將兒童性方面榨取嘅想像表現出嚟，同埋兒童性方面榨取助長。 睇我有個問題喎，如果即係 咩有咩 咁樣咧，偷睇正義沖涼其實 唔係嗱，咪前者咧網上咧就係、是、網上就好自由心證嘅。即系完全就咧，我睇张图，我都幻 想 嘅。 想象 ，OK。 系啦，你明唔明？但系咧，有表现两个字唔同，就系咩咧？嗱，我见嗱即系话，讲紧系见，唔系见到个见到巴比公仔着咗衫噶。你如果系前者嘅话咧，你都可以话佢系想象啫，妄想啫嘛。 因为想咁即系 后者就唔啊，后者就有一拗啦。后者因为后者有客观标准啫嘛， 系 就有一拗啦，就稍为好啲，就比较冇咁离谱。 冇必要嘅外露 啊。最簡單，最重格 嘅 嗱，好用一個最貼切例子就係《吸血洛》嘅封面，《吸血洛》封面咧，偶爾有上車，但係絕大部分時間都乾淨冇乾淨嘅， 從來冇上過車。 有兩期呢樣嘢，我 因 為即係嗰兩次上車係喺網上大新聞㗎，因為《吸血洛》都有上車圖啦。 唔係你嗰個上車係講六兩點啫嘛， 六兩點啫。 OK， 好， 我哋定義唔同。 唔一定，即系点样讲啊？会即 唔会锁？嗱， 唔 系会锁。Coming Law 咁样，如果 Coming Law 唔系即系教偶有一两幅，我意思话 唔计嗰啲。 嗱，前者 Coming， 如果用头之前未修改前法例 ，Coming Law 封面都唔得噶。因为睇到呢 Coming Law 封面就怀疑，我妄想就系咸嘢啦。但系后者就喂，个封面冇完全冇描写，咩都冇、啊，干净到不得了、啊，隔条高级都唔知高级好多。 系啊， 高学教科书、 啊，高过 Paper 先咯，最少 系啊，未啊，高级到 拎走个 LO， 你话系咩艺术？你话啲咩艺术杂志啲 童话书啊， 插画书啊，嗰啲嘢都有人信啦、 啊。系 啊， 啊，所以呢样嘢就 系冇用， 系啊，呢样嘢好嘅，虽然唔系话解好得，但起码就系、是。比較清楚，冇咁易無啦啦。 我覺得個情況就係由呢、這個趕盡殺絕變成非常過分。係 啦， 係。 即係我依然都係嗰句，其實 Twitter 對因為佢始終美國公司啊，對 兒童色情相關嘅嘢係其實拿得好嘅，一路都好近嘅。即係我見我其中一個認識的，唔算好，唔可以叫 friend 噶啦，認識嘅啫。認識的佢已經係俾人鏟咗第13次 account 啦。即係佢啲女扮女戰啊， 就係阿邊個啊？ 你唔係你識嗰個應該。 O、okay. K、 啊。應該係佢個女扮女戰程度，直情講雖然佢最近去咗破浪啦。就咁啦，佢個女扮女戰，因為佢而家另一樣相關的就係、是相關出打噶，其實係近年近幾個月咯，應該近一年半載啦，我唔係好好好確認嘅時間，因為佢冇公布到嘅。新開嘅出打牙間全部都要求你電話認證，如果你冇電話認證嘅狀況下，佢好快就會要求你電話認證，如果唔係就唔俾你繼續用嘅，因為包括我之前有個，其實我仲有個 account 係有個 Twitter account 攞嚟專門攞嚟啲 retweet 有獎啊，要 retweet 回體啲手機嘅 retweet 回體力啊嗰啲嘢，有個專放啲咁嘅狗屎垃圾嘅 tweet 嘅，所以大家唔會見到嘅，都唔好揾，冇用嘅，冇任何意義。嗰嚿嘢都要求我去俾電話俾佢，即係我係即係好年兩嘅兩年前係有係你俾啊俾唔俾啊八就。跟住後屘就係我去到去，我真係冇任何辦法，我唔俾佢電話嘅情況下，佢可以俾我繼續用。咁我亦都即係當下我係純粹係懶得再開一個新 account 去做呢樣，其實倒垃圾啫嘛呢啲。咁但係結果佢就要逼我要。咁嘅情況就係乜嘢咧？其實啱啱我講嗰位 friend 咧，佢係換咗13個電話，我唔知佢邊度拗咁多電話翻嚟。 你买嗰啲咩 电话卡啫嘛， 电卡咪得咯。 日本玩电话卡好麻烦啊。 台湾哦，日本麻烦啲。如果 台 湾哦，咁真系麻烦啲。如果台湾就简单，香港台湾就简单啦。 咁日本就冇计啦，日本就本身攞个电话系都要。 所以咪去博浪咯，几好。就系呢啲，即系 Twitter 呢样嘢型。我谂即系同我哋之前新闻讲提嗰间嘅预报法相关，应该系相关嘅时间点，实太巧合了。你讲到呢个而家相关，咁我又讲翻啲都系怡保法相关噶啦，吴嘉玲。不过今次西番新闻，虽然呢个 Twitter 理论上都系西番新闻嚟嘅 ，OK？ Steam 啦，今次又系 Steam 啊，真系他妈的！即系我一个即系唔系每个礼拜都要讲，但系我真系好少试过两个礼拜连续两个礼拜唔使讲佢啊，上个礼拜冇讲，今个礼拜又要讲佢，就拒绝上架一只叫做虽然个名都几多都叫rapper 点读啊？应该强奸嘅意思，即系rapper day， 即系拒绝嗰啲游戏上架。而最可爱嘅地方咧，系佢宣称嘅理由系因为上架，我哋致力维持呢个资讯言论自由，乜乜出呢啲狗 bullshit 狗屁 bullshit 就唔讲啦。啊，表哥就系因为上架呢只游戏会有一个不可预知的成本。佢咁样写嘅，佢系咁样写，佢系用 cost 啊，真系 cost 啊，不可预知的成本 ，unknown cost 啊，好似，即系佢梗系咁叫啊，咁啊，佢咁啊，所以佢哋决定将佢落架，咁然后就其实呢个 unknown cost 系什么咧？其实简单讲就系SJW， 某啲人会就嚟 正义党。 唔係正義黨，即係呢個社會正義人士。 咪正義黨咯，社會正義黨咯。 唔係黨嚟嘅，佢哋、okay. 即係佢哋係咋？你當我哋香港叫唯道之士啦， 狗咯，或者 L 即係道德論啦嚇，親切啲咪叫道德論咯，親切而貼切啲就係道德論，就係怕撚咗班道德人， 嗌 我算啦， 道德人 係啦，實在太危險啦，即係我唔知你會唔會搞啲咩狗嗰樣，我寧願犧牲一套作品。因為佢個聲明入面講明係呢一套作品，而唔係所有強姦類，即係唔係因為你有出強姦出現，而係呢套作品本身。雖然我都其實都幾唔攰嘅條戲，因為佢而家佢搞到人就係一個就我唔係完全憤怒嘅啲咩 Steam 嗰種咧、就是，就係你大家唔該明白我嘅苦衷啊，即係你明白，如果我俾呢嚿嘢繼續留喺度咧，就有機會嗰扎到德撚就會過嚟屌過嚟孖叉我哋，到時大家全世界冇得玩，咁啊仲慘啦嚇。佢個態度就大概係咁啦，變翻做白話的話就即係咁到底點啊？你接唔接受 Steam 呢個動作就另計啦嚇，呢件肯定係被捕嚟嘅。即係 Steam 呢個平台係你點話大太大啦。佢有啲呢啲 風吹草動，佢都搞唔掂。 啲風吹草動都承受唔起。佢又唔係，因為第一時間馬上同你切割曬佢。即係如果佢有第一時間切割，佢就根本就唔會有18禁上架呢樣嘢啦。佢因為之前冇噶嘛。即係但係 你可以话佢为咗赚钱，都可以话佢为保护玩家，睇你点睇啦。 好，咁讲讲有咩关于系海外嘢？ 海外就咗单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一样叫做《刀塔自走自走自走棋》啊，有只叫自走棋嘅 game。就用Dota 嘅地圖編輯器編輯咗個遊戲模式出嚟。如果你打自走棋三個字喺 level 上面就揾到㗎啦。佢正式發行。好厲害，其實因為佢本身係個地圖嚟㗎咋嘛。一個編輯地圖 Dota 你編輯 game 㗎嘛。即係嘅一個編輯地圖。但係玩起嚟就有啲似卡牌遊戲嘅嗰種咁嘅感覺。咁啊咁啊，佢然後一個咁樣嘢竟然可以收購變咗一隻真正嘅遊戲，即係攞嚟。但係嗰間製開發嘅工作室其實應該一個人嚟嘅啫，就嗰間叫做巨鳥多多啊。咁啊，佢就話咧，我哋會準備手機嘅計劃，然後我重點係畫重點啊，絕對唔會授權俾騰訊。即其实呢句先系重点啊！啱啱全部都系废话嚟嘅，我哋全部都系废话嚟，唔好意思。即系我腾讯拍嘅点啊？即系咁啊，好啦，咁呢度我就应该都系呢啲啦。咁因为仲有啲新闻就我哋会留翻咯。 嗱，咁啊，再讲埋一单小新闻啦。 啊，咁啊，嗰时 我都有单嘅， 唔系单嘅就系啲圣地巡礼嘅那嘢嘅。 外国相关，你俾我讲埋。 讲埋先啦，我真系谂 住真系留住。都系花边，都系花生嚟嘅。Overwatch 守望先鋒入面發生個好白目嘅戇鳩事件，就係有人四圍走去問，喺七七機入面走去問小紅維尼，唔係呢個跳跳虎嘅好朋友係邊個啊？邊個人鍾意食蜜蜂啊？蜂蜜啊嗰啲嘢，即係問呢個問題。但 答咗就會中咒。 結果每個答小紅維尼嘅人，全部俾人封上號。 哇！依個孔明陷阱嚟啊！ 我覺得嗱，我就幾欣賞呢件事嘅，即係雖然就係點講啊，係惡搞嗰啲噶啦，係佢話網絡山怪呢啲係山怪旅行嚟，巨魔啦，我哋香港叫係巨魔旅行嚟噶，但係其實就係突顯你玻璃渣，即時騰訊佢個。 佢個山場 個荒謬程度，你有乜理由講？你有乜理由講小紅維尼嘅呢樣嘢就俾人封帳號咧？真係一般人覺得好撚荒謬。 所以咪好效率咯， 所以間公司， 所以就有人跳出嚟，玻璃渣抵佢死啦！仆街，即係我原本似激動啊！ 間公司真係唉， 唔好咁好啦。咁我講聖地巡禮啦。咁其實應該其實大家諗到嘅，我覺得即係你去得一個地方聖地巡禮，即係意味住你會去人哋地方度啦。咁你去人哋嘅地方度，咁始終有啲地方係人哋嘅私家地方。 嗱，依家嘢就 係唔少都會構成，即係你諗到嘅其實會構成，即係對滋擾對方嘅。 嗱，依家嘢就係咁樣嘅，就係應該嗰個係四角嚟嘅，係 四角嘅下灘，係 啦，咁 咧 就 從山嗰邊嘅。 咁有一個網友就喺個 Instagram 度話，唔該，唔係喺個 Twitter 度話， 嗰個係可能直情係嗰個工作人員或者老闆 嚟。係啦，我依個係我屋企船廠嚟，我屋企做船廠嚟嘅，唔係咩聖地。你唔好嚟騷入我屋企得唔得？你每日有一百人嚟屋企，你有咩感想咧？ 即係中意上 係咩作品嚟？ 佢嗰度咧就係咩千千尋， 據稱話係千與千尋咯。 我嗰段路，即係佢一去。 唔係，但係問題係嗰啲你愛嚟俾嘅船喺船澳俾船落水，咁你實會有嘅喎咧啲船，你即係一啲基本嘅。 嗰路軌啊嘛，因為船咧嗰啲船佢有個船嗰個底座。 係啊，咁佢唔使即係淨係擁個碌。 系拖船，可以拖，系将佢仔要拖去拖船。 呢样就悭 好力嘅，其实系 呢个对呢个 case by case 啊，可以讲 case by case 呢个 case 咧就个麻烦点在于人哋要搵食嘅， 同埋嗰度系私人地方， 私人地方嚟噶嘛， 即系私人地方就有办法变通嘅。你听我讲晒先，你要搵食嘅状况下，你就阻人搵食。唔讲最大恶极先唔讲，即系佢系冇办法同你妥协噶，因为我要搵食噶嘛，我要做嘢噶嘛。因为点解我觉得妥协嘅地方系乜嘢咧？就算私人地方。佢可以咁啊，咁我开放门票收钱咯，即系 唔系下下都讲得通噶嘛？ 有啲咪可以咁样做？ 即系老凤要俾入去睇嘅。 佢又话嗱，佢讲法就系每日一百人，每日都有一百人入嚟，由朝到晚都弱不绝。同埋咧，佢话我都唔知边，佢话唔知边度听翻嚟嘅，就呢个系千寻神忍嗰个model。 系谣传嚟噶嘛？ 系啦，咁咧就搞我周围都系垃圾，又影响我做，又影响我做唔到嘢，搞到我成我场周围都系污糟邋遢。 所以食 唔係，我都係頭先講嗰句。咁你做船廠嘅路軌，你周圍你係做船廠都會有噶啦。咁唔單止佢， 係嗰船廠係佢屋企嚟㗎，即係佢 即係咁啱係因為你近下灘站，所以先做受難啫嘛。都有句，即係我即係點樣講啊？你自由行話自由行，你行星地行星地，即係都要睇即係。 兩樣啦，因為佢本身唔係對外開放嘅地方啦。第一就係遊客，呢、這個就亦都關個遊客唔至律師嘅。如果大家好，如果大家都係好乾乾淨淨入嚟影相走人，而唔第一唔妨礙佢哋工作，唔留下任何 我 會再當然 不可能我會再嚴格啲咯。行入嚟已經係構成滋擾， 已經影響到我大佬嘅私人地方。 但係咁嘅情況下，對佢嚟講個滋擾係唔會嚴重到佢必須要咁樣做。第一就係嘅，就係 唔見得，唔見得聲環境聲音。知道嘅資料都係資料嚟， 資料嗰個嗰係佢屋企嚟嘅，即係佢唔係話只，佢唔係話不， 即係我感覺到即係話有周圍有人喺度，我覺得 我係有干擾嘅，真係。 你因為私家地都有時會開放俾人哋進入的， 但係 有就係唔俾。 但係你聽我講，但係就係呢個啲一路都係講緊通常咩？有我成日聽嗰啲私家地本來開放，然後後邊唔開放咩原因啦？你班友仔抌垃圾。最多都係留最多嘅情況下就係留低啲手尾要個物主跟，已經私人地方開放俾你哋，給你方便你哋就當隨便。即係其實呢個已經係咩？而且呢度就更加講佢本來就唔想開俾你。 不嬲都係㗎啦，呢啲就即係點樣講啊？你唔好當聖地係老風一定要俾你睇㗎嘛。 啊，就咁。 即係好簡單嗱，舉個例子，你唔講遠啦，講粒花新曬間學校都係私人地方嚟㗎。係 啊。 即系你上去你擅闯校舍，其实 即系最简单，唔系即系好简单，就系用我最近的例子，就系我唐津市搵嗰间鬼屋。 系啊， 咁人哋嗰个鬼屋系本身系博物馆，又冇开门嘅，咁唔通我走爬入去咩？我只能够喺门口影下相 嘅 啫嘛。 你博物馆或者嗰啲社区会堂式嘅，好似 K One 嗰个风向小学校咁样。 因为如果社会堂相对好啲嘅，因为你喺门口影响唔会咁大。 唔系入去都得嘅，社会堂佢只要开放嘅话，其实即系社会堂个情况就好好多嘅。即系就算你入去校舍，佢即系你只要唔系构成即系太嘈啊，或者做垃圾，好似头先每日讲嘅情况嘅话咧，咁基本上呢啲情呢个都可以俾你。 所以咪话要即系有几个情况就系， 但唔系老房咯，即系我句即系 要摸佢就真系改为开放，但系。唔該，即係有部分嘅情況係可以接受嘅，就係我開放，但係因為你有人嚟，一定有垃圾，有剩嘅，呢個就 守規矩咯。 第一你要守規矩，第二就係、是、科水，那個科水係乜嘢啊？我攞嚟維護翻個環境嘅清潔啊，嗰類嘢，即、就、係、是、你呢啲，我覺得係相對係比較雙贏嘅做法，因為你完全禁止曬佢哋入嚟。咁其實大家都冇著數嘅，其實，因為你要花個成本去阻止佢哋入嚟。你明白阻止人哋入嚟嘅你嘅地方都系成本嚟噶， 唔见得啊，唔见得。咁讲我系唔中意，系唔中意，咁点样啊？ 唔系，我意思就系、是、你唔中意啊，但系问题就系 要入嚟嗰先大镬。 我就当你入嚟，我土地就开枪，我好似美国佬咁强悍。 除非做得咁， 你做一推，你粒子弹系咪要钱噶？你守住个门口有条边界，系咪都系成本？我系讲呢个成本本身就会存在，双输嚟嘅系一个。是一个双输嚟嘅， 咁我都要双输点样啊，大佬，我 咁唔系咁咪咁你话长期请个 secure 看住佢啦， 咁你个 secure 咪系成本咯， 就系咯，依家 所以就 系 其实 我俾你 气点样， 本来有呢啲钱， 咁依家 对佢嚟讲个损失，唔系佢俾唔俾你，系对个业主就个地方主系佢一个损失嚟嘅。所以呢個係一個雙輸嘅狀況嚟嘅。點樣令到佢不是一個雙輸？ 我都係講一句，即係我係唔中意就唔中意我哋啲雙輸雙贏啊！ 唔係得冇問題，唔係我明佢意思啊！就 即係你要我唔係啊！你明白一樣嘢，我係唔中意就唔中意，我唔理你計你 cost 計利益計成嗰啲。係 啊，唔 係即係你講你個角度 OK 得，你係你有個出發點，但係我都有我出發點。 唔 係 我 意思係我並不是認為必須要開放俾其他人。OK， 即係我計咗之後，我覺得 嗱咁樣，我明白意思就係、是、每日講法就係、是、開放咧，佢好處就係咩？既可以可以接受， 梗 係 雙贏啦， 係雙贏， 唔係鼓吹你， 唔 係 鼓吹， 你 唔 係 呢講法， 你等我講，你我嘅啦，我嘅講法，你等我講啦。唔係話你唔開放就一定係衰物性遇害，我從來冇講過呢類嘢。你個甚至係，如果你係個業主認為不應該開放，我就認為任何人都不應該入去。係 啊， 你睇門口，你最多喺門口公共地方度，佢管理唔著嘅地方，你去認包佢。 當然啦， 但係問題就係、是，如果咁嘅狀況之下，就會出現你阻止佢入嚟，就會出現個阻止嘅成本，而呢樣嘢係互相造成對方的麻煩。最好就係、是要么就是你班友仔冇再去，要么就是他有限度、有条件、适当地去 去開放。 不過咧，有一樣嘢係喺日本情況咧，依個成本其實日本相對講其實主要嗰樣就係你拉條一條繩喺度話私人地方行人免進。入者報警。 呢個事主係有做到啲乜嘢嘅？ 如果咁嘅話就得，唔係咁咪將個交差 佬啦。講明㗎啦，已經你仲要走落嚟，咁係你有問題。 貼咪貼咪即係落貼咪貼咗車條內有惡犬。 嗰类咁啊，真系 呢类其实都系个 cause 嚟， 真系搞唔好。你好似即系比如新界嗰啲车场咁样咯，摆只恶犬喺度咯， 摆只狗喺度咯， 系啊，即系嗱，你唔好问点解大家要摆佢喺度，系你班游荡， 所以最养狗重要噶，尤其是最恶嗰啲啊，最恶嗰啲狼狗咧，你玩就 系 摆啲狼狗喺度，一嚟废到晕啊嗰啲。唔系成本低嘅，养狗成本相对比较低嘅。 我即刻知道发生咩，有事发生，我走埋去咁。 真系 狗， 唔系呢个就我岔开讲得太远啦。呢个就即系讲就 系，唔系即系最尾，如果真系最恶嗰时最坏嘅情况，变咗咁样咯。即系你讲我唔听，咁我唯有出下策嘅。 不过呢个就系呢个就系一个问题啦。总之就系做呢啲圣地巡礼嘅时候， 有关呢个圣地巡礼呢方面嘅嘢，我觉得我哋直情可以开揾机会，揾时候开个专题，开个专题。 系啦，咁我就唔好再讲啦，因为有冇 OK 啦？咁呢 part 就到此啦。咁下一节咧就专题讲下啲可以独立出嚟，又系还原，又系还原。吓，又 又两单都一单新闻后续，另一单都算系继续啦吓。咁我哋都加埋，我哋会有另一节，另外分开讲嘅。所以点解我哋啱啱从来冇提过还原两个字？ 好，咁下 part 2再讲。